不要客气哈，我不是客人哈。你看我每年都要来，将来还要继续来，没有人要阿门，我就不敢来。哈利路亚，那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很缺乏，很富足，阿们。只有你的肉体被祝福富足，灵要不要富足？阿们，哈利路亚。其实礼拜五不是我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阿们，那是神做的，人很奇妙。那今天现在快十。牧师啊，我们几点吃饭？啊，吃晚饭了、哎。你让他们饿肚子，我也不行啊。我等一下血糖太低就昏倒了。你们不用担心了、啊，我不会讲到晚上，因为我的那个我有糖尿病，不能太久的。你们知道啊？你们不用担心，不会讲到那个，我也不会讲到一点。我知道今天，我不知道圣灵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今天不会让你十一点。我是一个有福的人，我这样飞来飞去，我从2003年到现在，每一年从美国飞出去，到欧洲，到亚洲，到中国大陆，每一年都起码有4个月以上在国外。那我每次飞的时候，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常搭飞机的会什么？会有时差，对不对？会昏昏欲睡，对不对？有些人换一个地方要什么5、6天才调整过来。我告诉你，我这样回到台湾，早上晚上回到台湾，第二天我就曾经开着车子到高雄，从台北，没有时差。很多人呢，像我这个年纪70几岁，他们很羡慕我，我躺下去3分钟就睡着。你知道老人都要起来方便一下，对不对？没有一个老人一觉睡到天亮，那真是福气啊。哎，有人说我一起来，我再回去睡，又要半天。我回去也是3分钟就睡着，有福吧？有福吧？羡慕吗？羡慕哈！祷告，他们说你为什么那么行？我说你们怎么圣经都没念熟啊？圣经曾经神应许说什么？你的日子如何？下面你们要读。哎，你的力量就必如何？我跟他们解释这个，不是我行。因为我的日子是他挑的，不是我爱飞来飞去。我告诉你，那旅行很不好的，对不对？你爱飞来飞去吗？一年有4、5个月在国外，舒服吗？我女儿跟我说：“爸，你真不错哎，你每次出去都吃香的喝辣的。”有些人，我告诉你，我去中国大陆。一次去大概20几天一个月，4个晚上我要换一个旅馆睡觉。这里有多少弟兄姐妹你换床就睡不着的？举手我看看。啊，很多人啊，换了床就睡不着。那我要是神给我换了床就睡不着，你看我去7个城市，3天就换一个床又睡不着，我回来不是死了？我照睡不误，像猪一样，你知道吗？不要3分钟，我就睡着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昨天发生了一件事。牧师说了，我礼拜五从台北，那是这里的凌晨三点二十，我就从台北飞到这里，我们下午的2:50。那出了海关，我很快，我快速通关的，我有快速通关，很快的，啊 ，global entry， 然后行李要走那个 crew 那个手道，也很快就出来，出租车载我来，在路上2个钟头，下雨啊，都哇很难得，今天才下雨，哇，感谢主，哎，我来了，带来了春雨哈。然后我们到了10点多，我牧师他们跟着我送，10点多送我。 到王尚文牧师的家里去，走了以后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快一点才睡觉。昨天呢，到了基督徒之家去参加特会，一早9点多出，8、9点出门，到了晚上又是6、7点的回家。请你们告诉我，我前天这么飞，昨天应该呼呼大睡，对不对？感谢神，因为早上的聚会，我昨天很早10点钟我就洗过澡，就赶快去睡了，睡到3点半才醒来。通常2、3个钟头我就要起来上课，起来以后我又回到了，我想3分钟又睡着。你们猜我多久才睡着？我快到5点才睡。啊，你毛病来了 ？No。躺下去本来就想睡，哎，奇怪，怎么睡不着？两个感动，一个要为我自己的事工祷告，然后第二个，神让我想起我们的教会，我为我的事工跟我们的教会祷告到快5点才睡着，我现在也是生龙活虎啊，阿们。你们能不能像我这么跳？70几岁还这么跳啊！我这样跪下去，说你会不会爬不起来？马上就爬起来。神给的力量。那我的事工要祷告，那就不用讲了。突然间神感动了，所以今天除了我分享之外，我要做几件事。所以我先跟你们宣告，如果等一下。做的圣灵状况到12点，你肚子饿了，请你们自动的去，不要客气，啊，你们就去用餐。我不知道了，或是12点半 ，Who knows？ 他才知道圣灵要怎么做，我就顺从他。我要做，要圣灵做工。那我要讲到之前，在那里特别神感动了一件事。我在一般人都会要聚完会讲完道才做这件事，我要现在就做。执事们，请你站起来。我们教会的执事们，有几位在这里？不要客气，站起来。昨天晚上神很清楚告诉我，今天要为你们祷告。我就为这件事，我一直祷告。神啊，我从来没有这么做。No， 你就去祝福他们。我们只有2位在吗？一共有几位？今天有几位在？好不好？请你们出来。我很冒昧，没有告诉你们，没有请求你们，请你们出来。我要为你们祷告，我要请弟兄姐妹为你们祷告。我上次说过了，我上次在台上亲自说，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这个陌生的牧师为什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跪在那里哭？还记得吗？当时我告诉你们，是神感动我，这个殿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有责任让它复兴起来。可是昨天晚上，今天的清晨了，不叫昨天晚上，4点钟左右，神很清楚地告诉我，去为我的仆人祷告，祝福他们。弟兄姐妹，这么久以来，你有过这样的感动吗？有的请你举手。你曾经想过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执事们祷告？我们都想，哎，执事们很能干的，让他们去做就好了。不，如果你还存着这样思想，这个教会复兴不起来。我要为他们祝福，我要请你们都站起来，把你们的手举起来指向他们。我们教会如果要复兴，如果要像我神给我的启示，是将来的荣耀，这个教会的荣耀要比过去的还要大的话，同时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支持他们，你们要祝福他们，你们更要跟他们同心，这样教会才会复兴。阿们。你们希望教会复兴吗？我说过了，礼拜五晚上我期待着在我有生之年看见这个教会大大的复兴起来。求神怜悯我，不要让我走了才看不见。我希望我看得见。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神，我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谢谢你， 你在这里建立这么样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里。主啊，这个时刻你拣选这五位弟兄姐妹成为你的仆人，在这个地方服侍众弟兄姐妹。主啊，你感动我，为他们祝福。哦，我就奉你的名，我祝福他们。哦，主啊，你的灵加倍的充满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力上得力。哦，让他们同心合一的跟牧师配搭，让弟兄姐妹也在他们背后支持，让我们都同心合一的来兴旺这个教会。主啊，我相信未来的荣耀绝对要大过过去的荣耀好几倍。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使用他们，使用他们，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神祝福你们。我相信从今天开始，对我的指示，他们发现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那么好睡的三分钟睡着了，结果我到五点才睡着。请你们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们，在你祷告中除了为牧师祷告，要为执事们祷告。他们是服侍你们的，他们不是头，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在服侍？他们服侍你们，如果他们不能得力，怎么服侍你们？求主怜悯，帮助他们，在他们背后支持，大家跟牧师同心。不久的将来，我不会讲预言，我也不要讲说你们明年后年几年，我只有相信这个教会未来的荣耀会让你吓到。我神给我看见是，那这个殿堂那么漂亮干什么？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不是为了让更多人，让万人在里成为万人祷告的殿，这个殿堂做什么？浪费，你知道吗？阿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只有我们几个坐在这里，哎，要空调的呢？冬天你们有没有暖气？不像那个，还是要暖气的。这一间开起来空调应该坐满人嘛？阿们。求神帮助。我相信神给我的感动绝对不会错，让我们一起跟牧师执事们站在一起向前冲。哈利路亚，复兴绝对来临，求主帮助我们。那麻烦我还是习惯了要献一首诗歌，好吧？他们，我上次说过了，我很习惯从年轻的时候，如果不献诗赞美神的时候，我好像讲到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好的脾气还是不好的脾气，反正就习惯了，不是在卖弄你的歌喉，不是。我只是敬拜神啊！我唱这一首诗歌，永远同在啊！我好喜欢圣灵的临在，像我礼拜五的，不是一次，是天天跟你在一起，每时每刻都跟你在一起。我们要耶稣永永远远在我们身边，阿们。好像有投影片。有，我有放在那里面，永远同在，在桌面上。礼拜五晚上我放了，歌词很好。那我的咬字那么清楚不清楚，你们听不清楚，看歌词比较好。永永远远同在，耶稣属我，阿们。永永远远同在是天堂之乐，有主我绝不孤单。我听他的慈声说，我不把你撇下，因为你永远都属我。在我心有平安，乃与世界无关，任何人也不能夺去。虽然试炼甚多，如同汹涌海波，在我心有平安永同居。 永远远同在，耶稣主永永远远同在，是天堂之乐。主，我绝不孤单，听他此生的说，我不把你撇下，你永属我。似乎万物同唱，颂扬救主我王，当平安处进入我心，忧愁完全外逃，黑暗也变清早，赞美耶稣我荣耀之君，永永远远同在，耶稣主永永远远同在，是天堂之乐。有主，我绝不孤单，听他此生的说，我不把你撇下，你永属我。我的瓦器之中藏着宝贝无穷，虽肉身仍活在今世，但他快来接我，上到荣耀天国，何等盼望将赴永不止，永永远远同在，耶稣主永永远远同在，是天堂之乐。有主，我绝不孤单，听他此生的说，说什么？我不把你撇下，你永属我。阿们。主从来不会撇下我们，不要害怕。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你们，我干唱不出来。有主的同在，哈利路亚，这是人生最喜乐的事。失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是什么？我上次说，天涯海角你可以找一群像你们一样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我还可以跟大家互相勉励，感谢神，哈利路亚。不要忘记，我们的教会叫丰收，哈利路亚。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多奇妙？感谢神，你所在的这个教会是丰收的教会，绝不容许只有这样子。丰收就要坐满人，要分两堂，分三堂，甚至我上次说过了，如果真的不行，我们找更大的地方。阿们。感谢赞美主，你们这个礼拜堂坐500个人还坐得下吧？500个人可以吗？300个，那边上的那个餐厅可不可以做大荧幕啊？先不要扩，不要两堂嘛，第一堂的话，有的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姗姗来迟，你去了韩国那个汝矣岛那个教会哈，我40年前去要排队的，几万个人要进去都要排队， 在圣殿外面就排很长，还好我们这个外去的来宾他们有特别留位置给你。我们要祷告这个教会将来想要在这里面坐的人要早一点到，阿们。我们前面都没有人敢坐，我常常开玩笑，如果等一下耶稣来的时候，你后面的来不及跑，第一个坐前面都先跟耶稣拥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不会从后面进来的，忽然间就在前面，阿们。他不会不用走进来，他忽然间在我们中间，阿们。圣经讲的，那些门徒还在疑惑的说，忽然间就在里面嘛，对不对？啊，能保守啊！感谢赞美主，主要再来的，不要忘记。如果主再不回来，我们真的不知道盼望什么。我们盼望主再来，阿们。感谢赞美主。我要请大家完成大使命，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主同在，刚才我唱那首诗歌还是有条件的，对不对？有没有条件？如果按这个读，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意思，如果你不做前面那个事，啊，你就不要想说主常与你同在，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要去，做了这些事以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有时候我们以为理所当然，我到教会里去，本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应该爱我嘛。要不然什么叫爱呢？主里的爱是什么呢？无条件的，他本来就应该爱我。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阿们。不是神是理所当然吗？但是你为什么不服侍？很多时候人喜欢以为是理所当然，所以有很多借口说，哦，这个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不必要怎么样。这里是耶稣的吩咐，这一节经文。那这一节经文有一本书叫 Full Life Study Bible， 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叫灵活圣经中文，它是一本注读本的圣经。这一本圣经呢，已经印了发行了37种不同的语言，全世界。现在我还有27种在编辑中，因为我从那里退休的。为什么那么多语言？就是因为太好的书，很多人喜欢。这本书的作者这一节经节他这样讲，这些话你们要去啊，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句话是颁布给各个世代中所有基督门徒的大使命。所以我今天讲完成大使命，就是要完成这个，你们要去，要去，要去，我们教会要复兴起来，不能你们光坐在这里祷告，啊，你们光坐在这祷告复兴不起来的，你们一定要有动作，要去，阿们。你要走到人的当中，你要走到你朋友当中，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你的同事的当中，你去宣扬主的爱，你必须去。你如果不去，你坐在这祷告等一辈子都不复兴。我可以告诉你，不是我武断的说，是吩咐你们要去使他们做门徒。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训练的课程、那教导的课程？你们信人信耶稣的时候只是信徒，如果我们当一辈子的信徒，那就是什么？那就像保罗说的，你们永远都只会喝奶，不能吃干粮，不能只有当信徒。信徒，信徒是什么？信徒是那些异教，那些不是真神的，他们叫信徒，啊，我们的信徒，来信这个庙的，关公的嘛，关公的信徒，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太子，哦，那是信徒。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信徒，阿们，你们不是耶稣的信徒，你们是耶稣的门徒，记住，你不是信徒，信徒没有责任的，信徒不要做什么也可以。门徒是有责任的，这里吩咐的，你们要去，把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 界的末了。他说这是一个大使命，而且成明了教会侍奉任务中的目标、责任和托付。弟兄姐妹，我们丰收的责任是什么？丰收的托付是什么？我们丰收的目标是什么？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叫丰收？我们的目标要丰收，阿们。我们责任要让他怎么丰收，阿们。这个丰收是牧师给你的吗 ？No， 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耶稣托付给你的。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国王亲自托付你责任，你敢不遵守吗？不要怕说他杀头了，你都会觉得对不起他，阿们。教会不是牧师跟执事们，我刚才为他们祷告，不是说他们是你们头，你们听，不是这个意思。主会把责任托付给他，弟兄姐妹要跟他们配合。托付，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你信了耶稣多久？十年也好，八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居然把我们这些，实在是。保罗大卫说 我像条虫、啊、我们算什么？万王之王托付给你一个责任，托付给你一个目标。今天早上我要你自己觉得你是主的门徒，是很荣耀的。基督徒如果在主的面前只是自怨自艾，哎呀我怎么这样，我怎么不跟别人一样，可怜。你要记住，万王之王给你很大的托付，如果他信不过你，他看不起你，怎么给你？阿们。如果你当总经理，你会随便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你托付他工作吗？笨蛋啊，给你弄得一塌糊涂，你 还在后面兜烂局。你当然找那个有才干的、有恩赐的、能做的、能完成使命的，你才会托付给他。弟兄姐妹，你们都是主很宝贝的门徒，所以他才会托付给你。不要忘记了，不要看清了自己，基督徒从基督的时代跟使徒的时代，在新约中的启示，教会一定要往普天下去，要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啊，这个任务呢，主要的责任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差遣宣教。想想你怎么去？我不能随便叫你们指派一个人，哎，某人啊，某执事啊，你好不好去非洲啊？不行啊，我没有那个恩赐啊。但是神会找那个有恩赐的人，然后派他去，对不对？差一派。那我们看。这里啊，在使徒行传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乃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谁去？扫罗去做我，有没有？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然后你看《使徒行传》，不是只有去居比路，哦，保罗又到各处去。初期的教会。他们还没有宣教的观念，但是他们有一个观念是他们，你记得吗？使徒行传他们被逼迫，被罗马帝国逼迫，所以他们只好往别的地方去。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只要到一个城市绝对会建立教会，他们好聚集在一起敬拜神，这个他们没有忘记。但是耶稣的说，你吩咐说你们要 往世界各地去啊，他们还没有那个观念，所以他们倒是会建立教会在各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很看得很清楚的安提阿， 原来差派宣教士是从安提阿开始，他们在那聚会，他们在那祷告，在那进食的时候，谁开始宣派宣教师？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也不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谁，是主耶稣，圣灵亲自对他们说话，而且指名道姓，不是说你们派几个去，不是，在这里还讲哦，你看，他说分派巴拿巴和扫罗，神还特别指明这两人，这两人后来成为宣教的先锋，感谢神。他们没有那个观念，但是神不能因为人没有观念，他的工作就因此受拦阻。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尊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为大，我们要遵从他呢？因为圣灵是代表神，代表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帮助我们。圣灵对他们说话，他们可以不听，那当时的基督徒不会不听，他们很慎重。 OK， 他们就做什么？进食祷告，然后为他们按手，打发他们去。当然打发他们去就是要供给他们咯，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哈。你去吧，教会很容易说你去吧，我祝福你，我祝福你，你去吧，去哦，去死哦。然后你就知道，感谢赞美，宣教的纪元开始，从安提亚。那有宣教师，有几个人认识宣教师的，做宣教师的，有啊，你知道宣教师很不容易。我拿台湾来讲，我是属神召会的，我过去8年半也在神召会的总会那里做这个印圣经的这个出版社，也是属神召会的。他们一共差遣了2000多个宣教师，那他们宣教师派到台湾去，有2个选择。你知道台湾要学国语，叫普通话了啊，华语，一个是学闽南语。啊，有的选择学闽南语，有的选择学国语。多少时间呢？刚到台湾的时候2年，你什么都不要做。还有这个总会的海外部不会说你2年要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你去了头2年专心的学语言，很了不起。他们2年结束都可以用他学习的语言讲道，我觉得很丢脸。我学英文从16、17岁开始好好的学英文，到现在我都还不能用英文讲道，求神怜悯我。可以沟通啦，可以听听别人讲道啦，叫我在台上用英语啊，好像喉咙被哽住一样说不出来。他们2年，为什么他们能？那是精神，他们用2年的时间学语言，就可以用当地的语言传扬。你知道宣教士有那么容易吗？这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的，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1000多年前，对不对？1000多年前。你现在有没有在想说耶稣不是要再来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也这样想过，为什么主代言了那么久，那还顾要不来、哦、怎么那么久还没有？那个时代基督徒就在想，所以圣经就教训他们，不是主代言了，不是主不愿意来，主不想来，主巴不得早日能来。但是为什么他还不来？这里讲清楚了，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什么时候啊？怎么可能人人都悔改？其实这个意思是他不愿意有人没听见福音，不可能人人都悔改的。你知道有些你的朋友讲半天劝死他，你怎么请他吃饭他都不来，好吗？但是你要给他机会，你要传福音给他。这个地方其实他的真意是神要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听见他的福音， 民去做抉择。要不要信耶稣？圣灵从来不会拧着你的耳朵，走到教会里去，不可能。因为圣经明明讲，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说什么？没有一个人会认主耶稣为他的主。阿们。你我不是一样吗？哪一个不是圣灵感动？你自己被你的牧师拖来的，或是你爸爸拖来的，你妈妈拖来的。我告诉你，我两个女儿，我从来不敢拖她，拖她没有用啊。她逆来顺受，然后跟你说我信耶稣，她真的没有信耶稣吗？她没有重生有什么用？我是牧师，我不能保证我的儿女能得救的。父母啊，你不能保证你是好的基督徒，我是教会的执事，所有的儿子跟女儿不用担心绝对得救。 No， 你的儿子女儿，你的世世代的孙子孙女都必须自己从心里愿意悔改信耶稣。阿们。所以不是耶稣不愿意再来，是耶稣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地球。耶稣愿意人人都听到福音，他不愿意有一人失去机会。感谢神的恩典。这些宣教师要为了主的福音远渡重洋，离乡背井。在座哪一位弟兄姐妹，你希望你很愿意说我就离开家乡，然后都不能跟亲人聚集在一起，有吗？再怎么亲还是相亲亲，对不对？啊，阿们。可是这些宣教士，拿美国来讲，有的去台湾，有的去日本，有的去东南亚，有的到非洲去。你以为他们不想爸爸妈妈吗？谁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阿们。会想的。可是为了主的福音，这些宣教士四年才可以回来一年。然后到一个环境不同的地方，生活习惯都不一样的，文化也不同。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五十几岁来到美国，而且来了说神要我去 Utah， Salt Lake City， 不是来 LA， 不是去纽约，不是去旧金山呢，不是去那个什么休斯顿呢，不是啊，那里华人很多。神让我去 Utah， Salt Lake City。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去了两年才回台湾。刚开始拓荒的时候不敢走，两年后我回去参加特会，很多牧师碰见了。哎呀，王牧师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在盐湖城。啊，你怎么跑到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奇怪，你问我干什么？啊，不，你问谁？我说你怎么不问他？不是我选择的啊，当然我选择去 LA 啊。可是我去耶尔那大城市没有人要我，不是这样讲。我也神就叫我去 Utah， 去盐湖城。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摩门教的大本营。他说你怎么跑到那里去？我说你们很奇怪，你们问我，你应该问耶稣说为什么你叫他去那里嘛。我可以告诉各位，当初我真的不想去，我五十几岁了才叫我去。我四十几岁的曾经到纽约，有一个教会缺牧师，我去看一个宣教师，他在台湾很多年，很好的朋友，像兄弟一样。他回来美国，在美国做本土的宣教师，就是那个很多 外国语言的。我来看他，那个教会没有牧师，然后我去那里啊，很多时间去讲道。他们，哎，牧师你要当我们说 no， 不是，我没有这个感动。那要不然我那个时候四十几岁很好嘛，到纽约了，啊，没有。但是五十几岁神让我去，你去盐湖城。我没有什么恩赐啊，我只有一个，神让我去那里我就去那里，我只好乖乖的去。刚开始拓荒，大概二十几个人。我们还没有那么好的店呢，我要有这么大的店呢，我都感谢死了。我们借美国神大会的一个教室，大概坐80个人，曾经坐满的人后面还要摆得很挤。 后来神让我去中国，你知道去做什么吗？去走私圣经。在这里讲不要紧的，当时那个中国大陆是不准你这样做的，那他叫我送圣经啊。我说的那一本那个 Full Life Study Bible， 他们印了300万本送到中国去。我去走私圣经，我是走私客，福音的走私客，这个牧师还会走私，不是博士走私烟毒，我就去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去的时候，那个教会长老，他从台湾去了一个长老，很爱我，像我的爸爸一样。牧师，你不要去了，那很危险的嘞，抓到了你，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他爱我，你现在教会那么好，你看也都70-80人在聚会，也没有缺乏，对不对？爱我像父亲一下，我不知道，后来神感动我，我就跟他讲，我说周爸，啊，好像爸爸姓周。我说我在讲台上，一直的教导弟兄姐妹要顺服，顺服。现在神要我去走私圣经，即使是很危险，我也得去。我名叫 Steven 嘛 ，Steven 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对不对？哎，我服侍了50几岁的，已经服侍了10-20年，还没有死嘛？如果神要我去死在那里，我就应该去，要不然我叫什么 Steven？ 我没有跟他讲这个，他吓死了。我说我如果不去，从今以后，我在我们的教会不敢再讲顺服。那如果你不讲顺服，你不顺服神，你顺服谁？后来他只好 OK 了。如果是这样，好吧，我祝福你了，我就去了。这些宣教师，我回2年没回台湾了，很多亲戚都骂我：“哇，你爸爸妈妈那么老了，现在96岁，今年96岁，马上要100岁了。”他去年还骑摩托车，他行动自如，哎，只是牙齿不好，叫他装假牙他不装了，他现在不能吃太硬。感谢神，96岁。你爸爸那个时候那么老了，70几岁了，你都不2年才回去。第一个老师告诉各位，你刚刚拓荒，工作很忙；第二个，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回去，好吗？我不能跟弟兄姐妹说我要去看看我爸爸妈妈，你们奉献吧，这种话我从来不说。哈利路亚！你想到这些宣教士一辈子去到一个地方，不是只有离乡背景，不是文化不同重新来过，还有很多人真的为主舍命。你看过那个见证吗？去到个蛮荒的地方，第一个宣教士去被杀了，砍头，那个野蛮人嘛，要传什么？杀了。第二个又去，又被杀了。啊，你这个不怕死？就你一个来了，你还不怕死？砍了。应该从此没有人去了。第三个又来。第三个要又去的时候，这个酋长就想奇怪了，再砍有一点乏味，已经砍了2个还来，通常若砍一个，第二个就不敢去，对不对？第三个还来，这个酋长神圣灵感动他，不要再砍了吧，再砍了又一直来，一直砍也没意思，我倒是要看看为什么你们敢再来，到底你来传这个耶稣是什么呢？怎么会让你不怕死呢？所以他就好吧，让你传吧，传传看，哎，整个村庄都信耶稣了。你想想看，如果前面那2个不死，后面那个谁敢去？还去吗？可能没人去，是不是？后面不敢去，就没有人，福音不传了。连死2个，第3个还来，他好奇了，怎么这些基督徒都不怕死？在座的哪一个不怕死？告诉我。有人拿着枪顶着你，你说：“我拜托你打下去，我可以先赶快去见耶稣。”你会这么说吗？啊？为什么他们不怕死？他们知道宝贵的福音不管如何要传开，为主舍命是荣耀的。哈利路亚！宣教师愿意这样听从主道，把自己摆上，甚至生命都摆上，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 福音传开。神召会一共有2700多个宣教士，他们在2016年，他们的宣教基金总共2亿1000多万美金。光美国的神召会奉献了2亿1000多万美金，支持这些宣教的宣教士，值得，要不然他们不会奉献。阿们。是因为宣教士的摆上，你我今天才会坐在这里。如果不是前辈们，他们不惜生命的传扬福音，如果不是他们听从主的命令往普天下去，我们听不到福音，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得救。我来请大家看一部影片，上面有一个影片，对不对？有人在上面吗？ OK， 有一个影片，林峰的历史。 快来抢！ 欢迎来到路边小摊。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就是在这个路边小摊等着大家的白大伟弟兄。 姊妹好啊， 过来， 咱们又见面了，是吧？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我是庄亚伦。 嗨，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白云，很开心又到了我们在空中 见面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罗门，欢迎来到。 生命中最好的事，有一个知心的好朋友。 罪恶好像黑死病一样，不但置人于死地，而且会传染。 无病无罪，造反有理。 二次大战后。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有数以万计的难民从中国流出来，涌向被称为世界难民之都的香港。那时圣经被焚烧，传道人被批斗，教堂被充公，信徒受逼迫的黑暗岁月，大陆的福音大门好像就此关闭。看着街上拥挤的人群，时任香港神召圣经学院院长、来自美国的宣教士古赖信牧师思考，除了尽快培训主的工人以外，还可以为这一群苦难的百姓做些什么？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在古牧师的心中萌芽。既然我们不能用双脚到大陆传福音，我们就用大气电波作为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1968年，因着教会的祷告、信徒的呼求，神就感动古牧师来开福音的侧门——福音广播。于是，在香港神召圣经学院的小阁楼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录音室。古牧师运用他院长的身份，邀请神学生来帮他制作简单的广东语福音节目。在澳门商业电台广播，希望将好消息传给香港、澳门和广东省邻近地方。起初非常微小，但这些节目有如天上来的声音，给当时心中恐惧纷乱的人们带来盼望。 虽然是那么卑微，我们的事工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广东省很多地区有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写信给我们，甚至香港的很多监狱里头的他们都写信给我们。 古牧师看到福音广播施工带来的影响，他也积极向外传递需要及负担。1981年，远东无线电委员会成立，期待透过广播覆盖整个中国，于是开始从南韩发射站向中国广播，因此我们增加了普通话的广播节目。这期间，感谢许多曾经参与的传道同工协助节目的制播。 最早大概差不多20年以前，当时白牧师一起来要我们跟丁牧师一起来参加这个广播的节目。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广播，可是呢，我很喜欢。我们在 ORTV 那里开始做的节目， 啊，我们真的很得到了帮助的。 当时候我进他们的录音室，看不到录音的人，我们是在那个另外一个分部，然后用声音传递。实际上这个袖扣啊，有的时候会在那个桌子上会卡到，所以他就听到咔咔咔的声音，所以他就立刻喊停，然后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在那边举手投足的？我说很自然的，我们讲道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 1984年，令人激动的发展是，在圣经学院附近购买了占地1500平方米的专属空间，并新建新的录音室和办公室，进行节目的录制及栽培事工，福音广播的事工就此不断的拓展。 我所知道的，有从澳门的，啊，有从柏流的，还有从这个俄罗斯，啊，还有韩国，透过远东广播公司。他们对大陆来广播。我们当时候我们的播放的电台是在柏流，从柏流播放短播出去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台湾、澎湖、金门，然后到大陆去。我们收到一封特别的信，说我要信耶稣，他竟然在台湾的屏东潮州，所以很特别的。当一个广播出去的时候，你难以想象它会突破什么样的约制，它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 特别是在乡村，很少有听到这样福音广播的节目的。他们甚至把那个所听到的这个广播的呢，他们就把它录制了下来，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到处的都，而且甚至他们小组聚会都用我们的材料。哇，这个是对我很大很大的激励的。 因为我们青东啊，有些个是农民呐、啊，这个农民呢、啊，他家里有一头牛，他拿了个牛在外面耕田。他说有一天他不小心拿这个镰刀割这个苞米的时候，刺到那个牛的那个大血管了。哎呀，他说这个血一直往下流啊，打流了一大盆，这个牛死掉怎么办呢、啊？我当时在田里面跪下来求神呢、啊。叫我这个牛不要再这样流血，它忽然间这个血就停了不流，现在我这个牛是好好的。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这个还算什么，其实对那个人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也承认是个神迹。 有一个人他写信给我们的广播中心，他告诉他说，你们的广播很好，我愿意相信主耶稣，可是我要到哪里去受浸？中心就发出问题啊，我们怎么帮助他受浸？在中国大陆，有的时候买一杯葡萄汁都要走上好几百公里，所以广播中心里面有一位广播员，他就想到，好，他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呢？他在广播里面告诉对方，他说某某人，我们接到你的来信，现在呢，你要准备受洗。受洗前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吗？好，那当你都相信的时候，请你现在走到河里面去，然后当我喊是一二三的时候，你自己就往河里面躺下去，上来，上帝会看见，他会赐给你恩典。这是一个在我的记忆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在空中给他施浸。 I remember going into China, how that I would ask people if they had heard about Jesus, and it was easy to find people who had never heard the name of Jesus. That's the whole reason why we were doing radio work, was to reach these people who had never heard. And God helped us to make many programs so that we could reach people to tell them about Jesus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 day. 1996年，因应时局的发展，灵风传播中心从香港搬迁至台湾台北，由美国宣教士艾明道牧师继续带领。 Hello, my name is Richard Adams. For about 10 years, I had the privilege of directing China Radio. I assi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offices, studios in Taipei, Taiwan. I also had oversight of the offices in Hong Kong. The Ministry of China Radio has been a beacon of hope for the Chinese-speaking people worldwide. One of the amazing stories during my time of leadership was when one of our programmers asked his listening audience, those that were inside of China, to send him any portion of a handwritten scripture that may have surviv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is when Bibles were destroyed. If they would send him a handwritten scripture, he would send them a full-life study Bible, which had extensive spirit-filled notes. To our surprise, we received 7 completely handwritten New Testaments, all beautifully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of the entire New Testament. Our staff considered it may have taken as much as 2 to 3 months to write out the New Testament in Chinese. But what was interesting to me was that one of the handwritten New Testaments did not conta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only reason for this, in my opinion, was the curse that was found in Revelations 22, 18, and 19. The curse was to anyone who added or subtracted to the book. So such dedication and such hunger for God in His Word must be supported. 正好我在手上有这个手抄圣经，这个只是新约啊，新约。当时呢，在中国大陆国内啊，能够有圣经呢是很难得，很缺少。所以有些人呢，而且是违法的事，你手上有圣经是违法的事。结果呢，有些个信徒啊，他把已经存着那些个圣经都把它撕开，分开给每一个信徒，这个创世纪，那个出埃及记怎样下去呢？他们一个一个的抄，结果你看这个新约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这个有些那个笔画就不一样，表示这个是很多人的这个功劳。 1999年10月，随着福音广播的需要，林峰搬迁至目前位在民权西路的专属办公室。有很好的环境与设备，非常感谢台北神召会及安永敬牧师夫妇的协助，让这事工得以成就。自2002年到2016年，由亚太媒体中心的施礼达牧师继续带领林峰传播中心。在大陆幅员广大，一条村可能只有一个信徒，他们很需要有主内肢体的关心和支持。其中一位姐妹就说，她珍重收藏我们的每一封信，当她无助时就会拿出来，感受远方还有人在纪念她、关心她，就不孤单。 我每日都收听你们的节目，讲得很好，我很爱听，心中也特别敞亮，感谢主。每次收到你们的来信和资料，我都欢喜快乐。 近年来我一直收听你们的节目，也收到你们给我寄来的书，对我的生活给了很大的帮助，心性上和精神上也给我很大的支持。 基督徒多年来无法聚会，透过福音广播正在接受圣经的教导，帮助他们成长。几十年间，收到从大陆寄来约3万多封的信件，从大陆寄出一封信到外地相当不容易，因此我们必定一一亲手回复。 有一天林峰中心同工告诉我说，有收到一些人的来信，然后他们也很期望不仅听到我的声音，也看到我的影像，但是那时候是因为是广播，所以他们就制造成这个 MP4，是我的声音没错，可是那影像是别人的脸。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是我的声音，怎么会是另外一个牧师的脸呢？在大陆，因为他们不仅是希望听到牧师的声音，还希望看到牧师好像是在对他们说话一样。 除了科技爆炸性的发展，21世纪成为媒体的世界，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建立真光网站，并开始制作视频节目。 Well, between 1968 or 69 and today, media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We've moved away from radio, we've moved into internet, and we've moved into a variety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at actually reach more people than a radio station ever was able to. Several years back, I began praying and talking with our AP Media China team about our desire that this ministry would come under Chinese leadership. So today I'm happy that we are here together to formally turn over the direction and leadership of this ministry to the Taiwan District Council and to Reverend Stephen Wong. China Radio Unique is its emphasis on the Holy Spirit. We are truly one of the few media ministries today that emphasize that to the Chinese people. 目前真光网站已有4000多个收听节目，500多个视频节目和3000多篇文章。未来2年的目标是将圣经各卷制作成影视节目。我们也开始发展社交媒体平台，让福音信息进入不同群体，拓展侍奉的界限。灵风中心走过50年，感谢过去宣教士的带领付出。愿神更新我们的意向，不仅向中国大陆传福音，更是向普世华人报好信息。 We're so happy that it's still going on. The ministry is still going on. And even though it's changed and now a lot more internet, it's very wonderful. And we're so thankful that we had a part in its beginning. We're glad that the Chinese are picking up the programming and doing it in Taiwan. We're happy to see that vision continue. We don't want to ever see it stop telling people about Jesus. In recent years now, we're moving into new technology, new ideas of presentation, new ways of presenting, and using the internet to full advantage. And so I am very, very pleased to see the progress being made at China Radio and knowing that it is reaching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with the good news of the gospel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God bless you all that have been praying for China Radio and supporting it. May you continue to do so. 那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知道广播的重要的时候，让我们也投入在其中。 也期待我们的节目更多元化，能够更多兴起年轻人一辈的传道人起来从事这福音广播或录影的工作。 我们看到这个是无远佛界的，相信透过黄俊云牧师的带领之下，这个节目将来能够做得更好。 相信神能够做大事情，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为神做大事情。 It's my prayer that this strong emphasis will continue. We want the ministry to grow in effectiveness and in outreach, and believe that the best years are still to come. I ask you to support Stephen Wong in his efforts to lead China Radio into the future, to support this hunger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for God's word. So, I chiu ni, rong sheng ling, jiang lai ni de shen ti sheng, feng ye su ji lu de mei. Allow the Holy Spirit.To fill you, and we ask you to do thi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我感谢神，这个工作可以继续下去。现在呢，我们很发展有网站，每天呢24小时可以供应各种不同的节目，供给各种不同的一些需要。因此呢，我感到很高兴，也真的鼓励。而支持我们所有的同工，也希望呢，我们其他在国内外所有的信徒，要帮助我们站在一起，手连手啊，来支持这个大工作。 无远佛界的侍奉，服侍全球之华人，灵风传播中心。 哈利路亚。轮到我们接棒了。宣教师们有意向，有看见，就去做。那刚才看到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传扬神奇妙的作为。 教会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基督徒安安稳稳礼拜天坐在的享受，不是。 No， 一个教会是要让世人成为基督的门徒，而且能够遵守他的命令，使门徒能够跟世界有分别。阿们。弟兄姐妹，你跟外面那些人有没有分别？当然有，你叫圣徒。阿们。你是属神的国民。阿们。你是神的儿女。阿们。当然要有分别，我们的生活什么都要跟外面有分别。求主帮助我们。刚才讲了灵风传播中心啊，以前叫 China Radio， 就是用广播的。那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你到中国去啊，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手机 iPad， 你坐动车什么他们都在看影片，没有人喜欢广播了。你叫他听广播很难受，他要看看视频。所以在大概七年前，现在算差不多八年了，灵风传播中心上一任的这个总监就觉得不行了，不能再用广播了，就赶快网络时代来了，就改成网站。那么那个网站大家都有，我们每那个期刊都有写网站啊，那里面就开始录制。我要告诉各位，我们中国人真了不起哈，我们有差不多14亿的人哦，如果包括海外的侨胞超过14亿，那里是人口是3亿多，占18%全世界人口。那换句话说，你出去外面了，大概5个人你就找到一个是中国人。哈利路亚。在中国大陆，这是2016年的统计哦，他们每天有7亿多人上网，每天有7亿多人在上网。抓住网际网络的时代，我们就改变用网络来传福音。当我要接这个的时候，如果不是看见这个合场这么大，老实说这张图了，我叫它叫同心协力图。我是灵风的负责人总监，我这一只手不能做什么，靠这一只手做不来什么。为什么画那个？我到处去，就是告诉你们弟兄姐妹，我一只手不能做什么，你们手跟我放在一起，我们同心协力来传扬。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合场是这么大的？你可以向同一个语言10几亿的人传福音，你想象过吗？哈利路亚！合场这么大，值得做，应该做。2016年4月30号，我从美国总会要退休，他们告诉我你可以退休了。其实我不能退休了，只是从那个单位、那个工作、那个服事退休。那我自己在想，我就跟我太太讲，我们退休了，我不能退休，那好不好？我们回台湾，出来20年了，该回去了哈。哎，我计划得很好，我就计划台湾回去，哎，找一个大教会，然后去做 seniors， 加 S 的哦，不是 senior pastor。是 senior S 的，就是 senior adult 的 pastor。 哎，我想老人很需要，哎，老人需要有一个牧师牧养嘛，对不对？我就想，哎，就做老人牧师很简单，你知道吗？只要安排郊游，带他们出去走走，做做活动，然后呢开查经班。哎，老人也要读经啊，对不对？啊，牧师那么老的，你叫他查经，那不是要打瞌睡？ No no no， 你知道我的查经不是，我边泡老人茶，然后边跟他们读圣经。这种查经班谁要参加？边喝茶边读经有什么不好？我想得很好，我就为自己筹谋啊。 因为我不能退休啊，我71岁而已，我退休算什么？我就想说，我干脆回台湾，回家可以跟看老爸爸96岁的，每个月都可以回去看他一次，然后我就跟那些老弟兄、老姐妹 social 啊啊，带他们读圣经，边喝茶边读圣经，不会打瞌睡嘛，对不对？讲得美啦，圣经说人的意念呢，永远不会高过神的意念。你知道吗？4月30号退休，3月22号那个宣教师前一任的总监跑到美国去找我，说牧师啊，你要退休了？我说对啊，你能不能来接这个工作？工作我知道 China Radio， 几十年前他们在做着，曾经邀请我，但是我没有那个感动，我就做别的事，我去做电视。他说你能不能回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已经找了2年，美国总会呢决定应该由华人接手，如果再没有华人愿意接手，要把它结束掉。哦，一听结束掉啊，做了40几年的事工要结束，那么可惜。你们从广播到网际网络，你都知道现在 Internet 的时代，你怎么会说那么有人接啊？没办法呀。他说你要不要接？我告诉你，神很幽默，神给我一叫这个宣教师给我选择题，他不是 from 1 to 10 choose one， no， 他不是说1到10选一个，他说 yes or no， 2个叫我选一个。你知道如果选 yes 你就要做嘛，如果选 no， 你就看着那个事工把它关掉。我舍不得啊，神的工作怎么容许它关掉？我只好硬着头皮，凭着信心说 yes。 接了以后，我上次讲了，很多人问我，他说牧师你真笨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你都70几岁了你还挑这个担子。担子其实不重啊，一个月只要13000块美金了啊。13000块多吗？多吗？在神看像一个 penny， 对不对？可是在我看真的很多，13000块。哈利路亚！我们教会现在从去年开始，每个月支持我200块美金，我要找65个教会，跟你们一样爱我们的教会要找65个，容易吗？要找65个教会不容易。可是神更幽默的是，我从前年啊。我那里看了交接是去年哈，1月交接，我其实全年5月我就交了。神哈从来不误事，都我看见2个月后没问题，感谢赞美主，走过快2年了，神永远都让我的机构里面那个资金哈啊奉献来源哈还有2个月。今年的5月我们要庆祝50周年。但是现在呢，这一次神让我看见只有看到3月底，我就赶快跑出来了。不是没有信心了，你知道吗？哦，我知道，我在这里好几次我都不跟你们讲这个，而且教会已经在奉献了，感谢神，你们真是大力的支持。我可以告诉各位，每个月200块美金是很大的支持。你们没有说，没有人说阿们，你们没有哈利路亚，你们都不哈利路亚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了。我不是为了钱常常来看你们，我真的很爱这个教会，我巴不得我能常常来跟你们在一起啊！求神怜悯，不容易。我跟他们讲，上次我说那不是担子，弟兄姐妹，我今天为什么请执事们出来，请你们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请牧师来为他们祷告。因为神的事工是要每一个人一起起来的，如果大家不站起来，这个教会永远不能复兴。阿们，哈利路亚！那是神的，也是我们的。中国人很喜欢说你们家的事，我们家的事，阿们。但是你家的事不是我家的事，有没有这样说过？人家谈起来说啊，那是你家的，领导代级的，跟我什么关系？哈利路亚！丰收教会不是你家或我家的事，是我们家的事。跟我一起说，这是我们家的事。要复兴是我们家的事，跟别人无关。阿们！你不能叫别人来替你复兴，是不是？如果你们不愿意复兴，神也不会让你复兴。神是很公道的，你没有意愿了，要帮助你多余的。 哈利路亚，我真的期待三五年内，不要给牧师压力啊，我说的三五年内不是给你压力啊，我真的会祷告三五年内这里坐满人，甚至你们要开第二堂。没有人回应啊，哈哈，我很奇怪，这个牧师还喜欢回应啊，你们不是回应给我听，回应给他听，阿们，我听了没用，我马上回台湾了，你们回应给他听，圣灵就会大大的浇灌，他会施加能力来的。礼拜五那是春雨，我来了那礼拜五，我说了那是对我们教会的春雨，然后礼拜五100%的人都被圣灵充满，阿们。弟兄姐妹，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还没有被圣灵，不要害怕，你还没有啊！感谢主，大家都被圣灵充满了，哈利路亚！啊，我没有到一个教会去没有人举手的，那你们多有福啊！OK， 那我说了，现在你还被圣灵充满，还用方言在祷告的人举手，我看看。哦哦，原来问题在这里。你曾经被圣灵充满，那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肚子饿的先去吃饭。要不要今天下午，我们今天早上结束之前，我们都再一次来被圣灵充满？我有个感动，我要为你们祷告。如果你有病痛的，我没有神迹医病的恩赐哦，先跟你讲。但是我有信心，如果你愿意出来祷告，神还是会医治你。你的手上有一个奉献袋，以前我没有做这个事，教会已经奉献了啊。但是我要给你们一个机会，啊，我们教会已经奉献就算了，那是你的机会。你愿意不愿意支持这个事工？你愿意不愿意让14亿的华人听到福音？你可以祷告，那个奉献袋你不现在给我钱，你回去祷告，你如果愿意支持你就写了，然后交给教会，教会会寄到台湾部去。那我要再说一次，我每个地方都这么说，请你们不要从你的十分之一扣下来奉献给我们，我不领情的，神也不领情，你知道吗？我到处去都教导弟兄姐妹，十分之一是你当纳的，属于这个教会的。如果你要支持我们的事工，在十分之一以外，你有多少能力，你来奉献。不要勉强，不要勉强。我不喜欢你们从很，我知道从前有很多弟兄姐妹把他的十分之一拿来自己分配。反正我奉献了十分之一，我这个给教会，然后这个给谁，这个给谁，反正是十分之一。不对，我可以顺便教导你，你的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属于这个仓库的，懂了吗？阿们。如果你还有能力愿意支持我们，请你下个礼拜以后方便的时候，你拿到教会，教会会连同那个每个月的奉献寄到我们的地方。谢谢主。更重要的，我要你们跟我在一起的是祷告。我常常为你们祷告，请你们也常常为灵魂祷告，不但为经费祷告，让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不被封锁，你知道吗？ Good TV 被封锁，你去到大陆看不到的，我们的到现在还没被封锁，一被封锁了我们还要改，可以改了，我们已经注册了 zgtai.com.org net 我们都有了，但是我感谢神从来还没有改。我们买了那个，你知道网页要买的， 每年付钱，但我们还没有改过。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制作更好的节目。那请大家低头，耽误你们很多时间，我先跟你们说对不起。如果你肚子饿了，等一下祷告的时候请你很自由的去吃饭，我等一下还是要请你愿意被圣灵充满，或是你愿意有病痛，你愿意我为你祷告，我没有给你保证，我没有神医这个医治的恩赐，但是我相信不是医治的恩赐的人才能为你祷告，你病得医治，是你的信心加上我的信心，然后神的怜悯，你就病得医治。我还是说，如果你身体上的需要，你累了，你要 他的人，好帮我们站起来。愿意被圣灵啊，刚才说了，每一个人都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但是今天还在继续的用方言祷告神、敬拜神的很少。如果你们愿意恢复当初的能力，请你们出来，牧师在这里，我们为你们祷告。啊，如果你有特别需要要病得医治的，你告诉我，我会奉主的名求神医治你。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主赞美你，谢谢主。